可曾欣赏，请你回到我的身。 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源于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在我的心上，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哎呀哎呀啦哩嗦，难给阿妈。哎呀哎呀啦哩嗦，妈给阿。相思的傲气，如果不曾相知，怎会受着相思的傲气？哎呀哎呀啦哩嗦，妈给阿妈。哎呀哎呀啦哩嗦，妈给阿妈。 刚才耳边是歌手云飞翻唱的这一版《在那东山顶上》，作者是著名作曲家张千一。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去到过西藏，全凭对那里的想象，对诗词的理解揣摩出了那种空灵的感觉。 这里是歌飞扬，这一站我们立刻跳转到台湾地区，在那里有一种舂米歌为很多人所知，我想或许这首舞歌功不可没。今天我们来听小月和张家的和声。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大鼎鼎《天地记》，出自他的专辑《天地合》，采样了云南的民族文化及民族音乐，创作蓝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佤族的公鸡舞，配上了音乐瑰宝云南巫蛊的伴奏，真的足以震耳惊心。你不觉得巫蛊的每一下撞击都好像能够唤起我们血脉深处那种由上古继承而来的心灵激动吗？这是属于东方的声音，也是属于世界的声音。好了，民歌走天下上半场的最后一站，让我们落脚在草原。新生代新民歌创作组合游牧人组合今天要来为你讲述一首《爱在敖包》。我是刘慧，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轻轻的想象。

久违了，著名的草原女中音德德玛，刚才是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草原夜色美》。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葛飞扬继续邀请大家民歌走天下。这一站让我们停留在江苏，起源于南京高淳，有一首我们很熟悉的歌，以优美欢快的旋律为我们描写出了青年男女在踩菱角时的喜悦心情。最初的民歌《彩虹菱》只有女声调，后来呢也是演变为男女对唱的形式。今天我们回归一下，来听女声版的黑鸭子演唱组的演绎《彩虹菱》。走天下，我们这一站继续停留在苏北。拔个芦柴花原来是一首江苏江都的地方民歌，属于少伯央号子，来源于歌会当中的一段美丽的传说。在古时候，少伯是有名的戏曲之乡，会唱歌的人很多，但是唱得最好的要数莺歌。那时候少伯地区有个风俗，说是在每年六月十九观音会都会有对歌竞赛，唱得好的就能得到歌王的称号。然而在比赛之前，莺歌却生病了，恰巧他遇见了一位神医，叫莺歌到水急浪大的地方去拔根芦柴花来煎水服饮，连服三剂，保证是药到病除。结果莺歌一试果真好了，比赛这天莺歌便干脆就唱了芦柴花。从此这首民歌拔根芦柴花在少伯河湖岸边就唱响开来。后来经有一些专业的词曲作者收集了大量的民歌，对其进行了加工，所以便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拔根芦柴花。今天我们演唱的是歌手张其平。 心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黄杨变那么软，柳柳那么尖，可以涵养。挑一担白米下了猪呀，尖呀尖呀下了猪，那么可以涵养。尖呀尖呀下了猪，那么可以涵养。人说柳州的姑娘好那么尖。 风景，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边带浪浪车关车上山岗哦浪落 浪浪车黄车上山岗哦浪落 手里那把锣儿开始扶哦浪落不怕不抱浪浪车黄车喝彩浪哦浪落 上山岗 刚才连续分享到的是两首四川民歌，分别是优美抒情的《秀山花灯》歌曲，来自歌手郭乔一演绎的《黄杨扁担》，和声音乐团带来的《太阳出来喜洋洋》。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停留在陕北。知道不知道是一首经典的抒情小调，是一首轻松有趣的告白式的情歌。它的原始素材呢叫《崖畔上开花》，这是一首根据陕北地区的信天游改编的歌曲，真的是备受很多影视剧的青睐。比如1966年这首作品为香港电影《落马湖》的插曲，随着电影的播放流传至今。而他的姐妹篇《信天游崖畔上开花》1951年就已经成为电影《陕北牧歌》的插曲，也是随着电影的上映名扬四方。在2005年的贺岁大片《天下无贼》当中，由刘若英演唱的片尾歌就选用了这首《知道不知道》。今天为你带来的是歌手苏云的翻唱，不变的是用缠绵悱恻的深情道出了对爱情的渴望。好了，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乐影留声，我是刘慧，明天的同一时间要和各位漫步于一条音乐的河流。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山清水秀，太阳高，好呀嘛好风飘，小小船儿乘过来，它一路摇呀摇，为了那心上人，骑呀嘛骑大草，也不管那路迢迢，我情愿多辛劳。山间